一场前所未有的梦。你看你看，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继续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用这个方式相处，没有人觉得孤独。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继续跳舞，谈恋爱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世上里，我最爱你爱你。 又是一年开学季，你开学我放假，安阳伟业奥迪冰点促销聚会来袭，购车享巨额优惠，还送精美礼品。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大兴区金梁路廊伐路口北，8379-0100。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BMW X5 以卓越魅力纵傲天地，即刻购车尊享月供3888元金融礼遇，更有 BMW X5M 运动型雄踞之势，尽展傲然风范。详询致电北京汇宝行010-5780-9580。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8月15日，涿州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市长办公会，对近期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政府班子成员出席会议，会上就项目建设、散乱污企业治理、两围治理、电代煤、气代煤等重点工作和难点问题进行研究部署，提出具体推进措施。陈宇指出，要突出问题和难点，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积极解决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切实提高工作效率，积极推进工作进程。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主管领导和分管领导对重点工作加强调度，积极督导，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协调联动，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积极主动推进各项工作顺利推进。8月15日，涿州市召开双拥工作会议，传达全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双拥工作的实施意见，并对近期双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领导张金科、邓来全、李庆林出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张金科强调，要大力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要通过加强和改进双拥工作，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局面，进一步形成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的良好风尚。副市长李庆林就全方位做好双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为全面贯彻落实河北省保定市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8月15日，涿州市召开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动员工作会议，对全市2017年打黑除恶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弘毅、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曹谦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涿州市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曹谦就涿州市2017年打黑除恶工作讲意见。 郑弘毅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势，找准问题，切实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深入调查摸底，彻底打网拆散，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调配合，充分发动群众，开展综合治理，确保取得实效，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受益。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天上的流云，任意自由来去。那片是你漂泊的心，在我心田留下痕迹。望着夜空的星星，晶莹闪烁不定。是你善良的心，为我生命带来光明。漂泊的心，何时能知？何时能听？请给我你的消息，无论在哪里，永远祝福你。夜空的星星，晶莹闪烁不定。那可是你善良的心，为我生命带来光明。漂泊的心，何时能知？何时能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

Solitary room ocean. Well, I 没有脚步声，我却听见永恒。未来如此陌生，为幸福而孤单，我在等。 几时长缘分，类似我的指纹，世上有没有人安静的想念你，一直不愿回神。爱情来去的无声，爱上几个人才知道爱上人，在无声的时光里心疼。我听不见哭声和笑声，却听见了单纯。是谁对我说别太认真，让光阴也记住了我们，谁又可以替我跟往事说一声。 脚步声，我却听见永恒。未来如此陌生，为幸福而孤单，我在等。

但是自己已足够，我一生守候，我足够，我一生守候。 Don't you cry tonight.

back again? Are you ever coming back again? Guess I'm never coming back home. I should have known all along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I just never read between the lines. Then I woke up one day and found you on your way, leaving nothing but my heart behind. What can I do to make it up to you?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but tell me if there's a way to bring you back home to stay. Well, I'd promise anything to you. You never

这是萧亚轩演唱的《一个人的精彩》。一个人呢，通常会觉得很自由，可是也有的人想尽快的告别单身啊、有二人世界，或者说三人的幸福的小家庭。因为一份学业，一份工作，一段爱情，我们在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就离开了从小生活的城市。一个人在外面很不容易，拼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两个字：坚强。继续要听的歌，张伟《伤》。 下沉重的躯壳，想隐藏一个谎言，掩饰卑微的脆弱，不能再回到从前。 好歌曲配中国好声音，这首《伤》曾经是中国好歌曲栏目的学员向亚红创作的，现在呢交由中国好声音的学员张伟演唱，我想他的影响力应该会更广吧。

实话，人人都喜欢被人肯定，被人喜欢这是天性，更是人之常情。可是我们必须明白，喜欢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遇到几个刁难自己、攻击自己、讨厌自己的人。有的人选择了反击，对方的攻击力有多强，反弹力就有多强，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厉害，更为了自己争一口气。有的人选择了努力讨好，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能够改变对方的看法，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只希望对方能够收起成见，给自己一点笑脸。可是很多时候换来的不是对方的友善和改观，而是更加的不屑和不以为然，因为人性当中就有欺软怕硬的一面。 于是我又回到这里看你写的信，笔下的字迹清晰，模糊的爱情，我依稀还记得那年那一天的风景，和你无意碰触我的心情，一直在等一个人，长长的字句书的那一个，你是不是那个人？固执的只想路过，我们再相遇会不会放手？ 之前说和人相处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很有可能呢就会两败俱伤，而如果你是一个过分妥协和软弱的人，你又会变得没有地位和尊严。所以有一种办法叫完全无视啊，对于对方的刁难呢，你完全不 care， 我想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啊，你真的要把光阴用在和那些讨厌你的人身上，和他们一决高下吗？另外，我们的精力也很有限，有时间去取悦那些讨厌你的人，不如对身边的人更好一些，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在乎我们的人。 我知道我常常胡思乱想，我知道我常常糊里糊涂，我知道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但我总在夜里特有精神。

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新世界来自伍佰。人会长大三次，第一次呢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些事情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而第三次呢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凤飞飞，追梦人。 深藏的红颜， 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罗大佑为纪念三毛写的一首歌，在三毛死前的一年，他们两个在电影《滚滚红尘》当中合作过，三毛是剧本，罗大佑呢是负责音乐。三毛去世之后，罗大佑特别做了这首歌来缅怀曾经的老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刘文正翻唱的一首歌曲《告诉罗娜我爱她》。 唐蜜同罗娜是爱人，他愿将一切都献给他，礼物鲜花还要出钱来聘娶他，为了要将近一千元那汽车赛跑也参加，他打不打电话给罗娜就吩咐他妈妈这些话，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要他，叫罗娜别牵挂，我办完事情就来看他，说完就开车去参加，全场最年轻的就是他，比赛开始道路滑，那飞车如电真可怕，唐尼的车翻落山下，怎样出意外没法查，当他们把他救出来，他说出这最后一几句话，告诉他我爱他，告诉他我要他，叫罗娜别牵挂，我永远爱他，永远爱他，这意外真害了罗娜，可怜他眼泪如

虽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